节目一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叶倩文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女人的弱点》当中的音乐作品《我的爱对你说》。这首歌算是港台地区的歌手跟内地音乐人比较早的一次合作。这首歌的词曲作者都是内地的音乐人，他们分别是作词陈洁明，作曲李海英。可能大家对林海英这个名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早期广东地区的歌手很多的音乐作品都是他创作的，比如说杨钰莹就跟他有过很多次的合作。我觉得这首歌在当年很火，因为1994年的老歌在今天我播这首歌的时候居然可以跟着一起唱，就说明它一定火。所以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分析这首歌在当年火的原因，因为1994年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女人天生爱做梦》，这首歌是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还有因为这出戏的热播，所以1996年叶倩文就是唱着这首歌上了那一年的春晚，所以那个时期几乎街头巷尾都应该能够听到这首歌曲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今天坐在这里听这首歌，是不是也想起了那些年的一些往事。我们再回头说我前面提到的当年热播的这出戏吧，《女人天生爱做梦》。其实它讲的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励志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农村的女孩怀揣着梦想在陌生的城市里打拼，最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今天我为什么会突然想起这首老歌，还有据我观察，这首歌好像又有一种回炉，马上好像可以再火一次的感觉。原因就是江苏卫视最近热播的一出戏叫做《我们的40年》，在这出戏里面好妹妹又翻唱了这首歌曲。回头去听叶倩文当年的版本，给我的感受就是深情款款，而好妹妹在这出戏里的翻唱就相对来说比较平静，像是很安静的在你耳边诉说着那些往事。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在纠结，内容介绍到这里到底是该播好妹妹的版本呢，还是应该播我前面提到的这出戏1994年的《女人天生爱做梦》，我觉得在当年同样很火的同名片尾曲。思来想去，我就在想，我节目一开始说今天节目是一波回忆杀，所以就让这种回忆的情感来得再为强烈一点，所以就跟您一起来分享谢金在当年为这出戏所配唱的同名片尾曲《女人天生爱做梦》。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想要继续在这个时间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跟你来分享好妹妹乐队在电视剧《我们的四十年》当中所翻唱的《我的爱对你说》。一口气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我的爱对你说，前面已经说了叶倩文的当年的那个版本给我的感受是很用力的爱，很深情的一种状况，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好妹妹当下的翻唱，给我的感觉就是极为平静地诉说着往事，好像那些事情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然后我们在联想着 江所谓是现在正在热播的这出戏《我们的四十年》，我就在想，就很多事情，不管当年发生的时候，在你个人角度去看是好是坏，在时过境迁之后，你或许都可以心平气和地面对，甚至是嘴角上扬，很平静地告诉别人。在这个时间特别推荐这出戏给各位，《我们的四十年》。首先要告诉各位，目前我没有看，我只是看了一些剧照，看了一些剧情的介绍，我觉得它应该是能够产生很大共鸣的一出戏。具体的剧情我不想跟你剧透太多，因为是一出新戏，尊重这些影视工作者，也不能剧透太多。大概跟你讲一个时间背景吧，它是以改革开放为背景，讲述的是北京胡同里的一些小人物的故事。另外它还比较有个代表性，讲的是电视行业的这个发展为主线，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讲到现在，从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从倒卖电视机到正式进入到影视行业电视制造业，展开了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四个小人物的人生故事。所以我觉得那样的故事情节，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或许我们很多人都会有共鸣，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再回头说好妹妹，好妹妹乐队最近真的很火，她不单单在这出戏里面翻唱了叶倩文的这首老歌，还有她和黄龄有合作翻唱了一首杨钰莹在1991年的老歌《我不想说》。这时间就想跟你分享这首歌曲，不过我们听到的是杨钰莹的版本。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看看可爱的天，摸摸真实的脸，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许多的爱我能拒绝，许多的梦可以省略，可是我不能忘记你的笑脸。想想长长的路，擦擦脚下的鞋，不管明天什么季节，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一样的我，就在你的面前。 算是杨钰莹的成名作《我不想说》。1991年，有一出戏，按照当下的话说，就是爆款现象级。这出戏的名字叫做《外来妹》。是不是一提到这出戏，会有很多朋友立马会想起很多画面，会觉得很亲切？这出戏的主演叫做汤镇宗和陈小艺，故事背景就是改革开放初期，一群年轻人从农村走到广东去打拼，在打工的路上他们所遭遇的一些事情。说实话，详细的故事情节让我去回忆，因为年代太过久远，那时候自己太小，所以真的记不清了。所以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查看了很多相关资料，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我觉得或许会有很多人一下子就能够找到当时的记忆了。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漫漫的打工路令几个亲如姐妹的姑娘做出了不同的人生抉择，有的经不起金钱的考验走上了不归路，有的与当地人结婚留在了当地，有的感慨金窝银窝好不过自己的狗窝，又回到了老家。而其中故事最为精彩的当属赵小云，也就是陈小艺所出演的这个角色。事业上经过波折之后有很大的成就，令人叹服。还有就是他与自己的老板汤镇宗之间的情感纠葛也是非常扣人心弦的。虽然今天回头去看那出戏，不管是化妆表演亦或是各种造型，都觉得好像已经跟今天的审美比起来跟不上时代了，但是我觉得故事的情节、人物的遭遇或许能够会让现在很多人都会产生共鸣。因为我总觉得那个时期这种人口流动和现在的人口流动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现在这座城市里有太多太多的外来的这些朋友，所以我觉得你在生活当中所遭遇的，或许那部老的片子里早就拍出来了。建议各位有空感兴趣，不妨再找出来看一看。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1987年齐秦所演唱的这首老歌《外面的世界》。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想感受东北的冬天，来长白山鲁能圣地，滑雪度假、特色酒店、主题商街，随你所选。预定咨询电话：400-8786-35。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

第一次站在舞台中央，把埋藏在心里的歌放声自由的歌唱。我已无知无畏，年少轻狂，书写诗词歌赋大好文章。好想去看看向往已久美丽的香港。2008年，我在北京看奥运开场，整座城市漫天烟花，缤纷绚烂的绽放。男人三十而立，走遍四方，走遍江南塞北福建新疆，壮志在胸怀，大好河山倍感荣光。2018年，我在大湾区低头思故乡，父母健康，女儿漂亮，生活充实而繁忙，东奔西走，精力依然兴旺，永远信心满满，斗志昂扬，追逐梦想的脚步依然在路上。渐渐泛黄，初心不负时光，岁月路漫长，交织着欢喜忧伤。我走了40年，一路走向前方。 为电视剧《我们的四十年》所配唱的推广曲《我的四十年》。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可以不用去看这部电视剧，就已经有满满的回忆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什么样的感觉。我前面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因为这出戏正在热播，不方便剧透太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但是我还是想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出戏，然后想很强烈的推荐给各位，所以呢我就查看了很多这出戏的相关的资料。我觉得其中针对剧情的这段文字介绍可以在节目当中算是不过多的剧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故事讲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老北京的一个小胡同里，少年冯都在小伙伴肖战的家里第一次看到电视机，荧幕中的影像就深深地震撼着他的心灵，从此他的一生与电视就这样结缘了。高中时，他为了向女友证明自己，用废旧的零件组装了一台电视。改革开放初期，他抓住了机遇做电视生意，挖到了第一桶金。电视普及之后，他又成立了影视公司，成为了优秀的制作人。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冯都的事业不断发展，但同时他的追求人生价值的道路上也一次次的陷入了迷惘，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人到中年，他终于找回做电视事业的初衷，把自己对时代对人生的思考融入到了一部很真诚的纪录片当中，所以建议各位自己去看。我在说第一次看到电视机的场景，突然想到小时候乡里乡亲都聚在我家院子里，大家小板凳大板凳围坐在一起看电视的场景。虽然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感觉却仿佛就像在昨天，但是想要伸手去触摸又觉得

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你就不会珍惜我。千山万水脚下过，一缕青丝挣不脱，纵然此时候情如火，心花儿向谁说。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想念我。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想念我，只要你也想念我。 电视剧《我们的四十年》当中所翻唱的一首老歌《人在旅途》，这首歌是1985年热播的电视剧《新加坡电视剧人在旅途》的同名主题曲，原唱叫做翁素英，作词作曲都是梁丽人。这首歌的精彩之处不单单是旋律朗朗上口，作词也相当的精彩。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每一次听这首歌都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亲切感，但是如果说你是否还能够想起那部戏的一些具体情节，或许已经淡忘了很多吧。我跟你说两个剧中人物的名字，或许你还可以想到一些故事情节，叶倩云和杜嘉楠。这部戏讲的就是这几个年轻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包括他们事业发展的历程，以及他们上一代人之间的恩怨情仇。这出戏是吴岱融、向云、曾慧芬、何洁、钱志刚共同主演。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哎，这些早年的明星现在都不太有印象了，特别是新加坡的这些明星。我觉得吴岱融大家或许可能还会有一些印象，因为最近这些年他在内地发展。不过早些年80年代他是新加坡当红小生，而且在当年他曾经有新加坡第一帅哥的称号。他除了在我刚刚提到的这部《人在旅途》当中出演杜嘉楠有极好的表演之外，其实他还在新加坡第一部武侠剧《怒海萍踪》当中出演杨飘萍，有极为精彩的表演，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不妨把这些老剧找出来再看一看。当然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看剧啊，去看看照片吧，或许那些记忆也会翻滚上来。这个时间想投个私信跟你来分享1985年翁素英所演唱的原版《人在旅途》。 从来不愿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人生本来苦恼已多，再多一次又如何， 想念我，只要你也想念我。 昨夜的星辰 组合叫做 Mr. Miss 先生小姐组合所演唱的《昨夜星辰》，这首歌更老了，1984年热播的同名电视剧《昨夜星辰》的主题曲。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否还能够记得这出戏的故事情节？讲述的是自小在都市当中长大的邱素云和她哥哥邱伟龙陪患病的父亲回乡下老宅所引发的一场缠绵悱恻、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主演有寇世勋、沈石华、张永永和张培华。哇，年代太过久远，说实话真的隐隐绰绰的有那样的画面感，但是故事情节想要再怎么拼凑都已经找不到太多的这种线索。不知道这个叫做《我们的40年》这部戏在剧里面是否可以带给我们一点点蛛丝马迹，感兴趣的朋友倒不妨去看看这部剧，江苏卫视正在热播，好像各大网络平台也在同步更新，有时间可以追一追。今天节目最后跟你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这是这部戏里面最欢快的一首歌曲，王明宇、鲁士郎所演唱的《问一问青春》。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跟各位说再见，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风吹过惊醒了谁的梦，喧嚣都已变得无声，